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儿的锁定收听。2018年呢，可以说真的算是一个回归之年，因为呢很多很久没有在音乐方面有什么新动态的人呢，在这一年都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品。比如说我们今儿要跟各位聊的这位郑秀文，他呢在前段时间发行了广东话作品《千年如一日》，这首歌呢算是他的另外一首歌《不要惊动爱情》的一个延续。那么起初呢，写这两首歌的高浩正想要把《千年如一日》交给许志安来唱，因为郑秀文呢和许志安的感情是吧，也是大家都知道，经历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之后，终于走向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没想到呢，郑秀文听了这歌之后觉得，哎，我很喜欢，于是呢直接从老公手里把歌抢走了。其实呢，郑秀文对待音乐、对待工作的态度呢，一直都是很强势哈。从入行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敢爱敢恨敢拼的主。那么今儿呢，咱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就来跟各位聊的是一路敢拼的郑秀文。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郑秀文的哪首歌是您最爱的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可以说郑秀文的出道呢完全是一个意外。在1988年的时候，16岁的他啊参加了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各位可以算一下，88年16岁。其实呢，郑秀文真的不是为了拿名次才参赛的，只是那个时候呢外界对于这个比赛的流言比较多。他呢就是想去亲自证实一下，看这个比赛到底有木有黑幕呢。验证完了我就回家，我该干嘛干嘛。其实这个想法也是很奇怪的哈，哎，这小姑娘天天在想什么哈。没想到呢，她意外的杀出重围，夺得了那一年的季军，随后呢顺利签约到了华星唱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郑秀文演唱的广东话歌曲《舍不得你》。 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找到片段亮光。完全怪我要一时高飞，人生更美，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我却要走。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我却要挣扎离去。 舍不得你来自郑秀文广东话的歌曲啊。虽然说在这个歌唱比赛之后呢，郑秀文刚才我们说到很顺利签约到了华星唱片，不过呢他没有立刻进入歌坛，而是呢跟公司约定好，我呢请两年假回去呢把学业给完成。还是一个好姑娘哈。高中毕业之后呢，她才以职业歌手的身份正式踏入歌坛。那么作为一个新人呢，被包装肯定是免不了的，尤其是还没有确定个人风格的时候。那么很快呢，郑秀文就被华星唱片包成了一个下一个陈慧娴。所以说呢，各位也可以不太了解，尤其是不太了解陈慧娴的朋友，可以上网搜一下，看一下陈慧娴的这个人物感觉，还有对她的一些评价哈。所以说呢，真的是能看到早期郑秀文的这样的影子，很像陈慧娴哈。陈慧娴呢，这个唱功很稳定，而且呢，声线很清纯，可以说她是一位实力兼偶像派的歌手。那么公司呢，这么去包装郑秀文，就是希望在她身上呢，能够取得陈慧娴在巅峰时期达到的成功。所以说呢，郑秀文早期唱的歌呢，基本上都是情歌。一起来分享郑秀文演唱的广东话歌曲《亲密关系》。 你早已笑了，默契相通不可干扰，为我解寂了一切纷扰，一经你劝勉算了。你说的问题嘴角一牵而止了，我跌痛了，你心也碎了，其中细算仿佛抵消，我要冲线了，你心跳快了，暴力仿佛都轻飘飘，愉快的心照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讲早已卖了，像约好般不准骚扰，愉快的心照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想 亲密关系，来自郑秀文的演唱。公司呢对于郑秀文的期待还是很高的，但是呢他并没有像公司幻想的那样迅速走红哈，因为唱的呢基本上都是慢歌，刚才我们也说了嘛，他模仿陈慧娴走他的路子，所以说唱都是情歌，情歌不可能动词大，对不对，都是慢慢的抒情的这样的，而且呢旋律也是很简单的那种， 所以说呢，不免落俗的就会被媒体啊碰斥啊，风格太单一了，没有特点。而且呢，这个造成这样的现状呢，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司在早期对于郑秀文的宣传呢，也不是很用心，估计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新人。所以说呢，导致郑秀文的事业呢，总是怎么说呢，小有成绩，但一直没能产生大的影响。专辑呢，虽然说是不愁卖，但是呢，没有一张销量是超过10万张的。所以说，这让郑秀文感到很迷茫和郁闷。后来呢，思前想后，这个一拍腿一跺脚，郑秀文决定赌一把，干嘛呢？去转型。一起来分享郑秀文的歌《捉迷藏》。 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聊的是一路敢打敢拼的郑秀文。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米粒儿说，喜欢郑秀文是因为高一的时候呢，我无意当中听到有人说我长得像他，后来呢才关注他，喜欢他，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我觉得他比我美多了，但是这并不影响一个美女对另外一个美女的欣赏和喜爱。好吧， 帮您更正一个词儿啊，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呢是一个贬义词啊，这个它是指事情呢一旦发生就不可收拾，形容对这个发生的情况的难以控制，局面没法收拾。哎，您这个喜欢郑秀文是好事儿，这个怎么能是一发不可收拾呢？因为应该是这个一发不可收才对哈。杨洋说，生命反复无常又如何，岁月颤颤巍巍又如何，这世上哪有一朵美丽的花不是一边摇曳一边盛开的，就是喜欢郑秀文，到现在依然喜欢她，就是我心中那朵最美的花。在歌坛当中打拼的这么些年呢，让郑秀文意识到自己走淑女路线好像是走不通的，因为呢这条路上的人呢实在太多了，哇，放眼望去乌泱乌泱都是人，而且呢慢歌也不是最适合自己的路数。那么选择哪条路继续走呢？思来想去，他想起了自己以前唱过的一些动感的舞曲，好像还挺受欢迎的，于是呢郑秀文下定决心就走这条路。随后呢他给自己染了一头金发，哎呀，真是这个金毛狮王了哈，他本身就狮子座，并且呢趁势推出了一连串的快歌。那么这些作品呢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呢好评占据了大多数。所以说就这样，郑秀文冒险的转型成功了。一起来分享郑秀文知名度最高的一首舞曲《眉飞色舞》。眉飞色舞来自郑秀文。广仔说，我刚看到直播帖，他说我现在在北流的一个镇里。说起郑秀文呢，我真的是感觉她是一个香港乐坛里异军突起的女歌手，梅艳芳、陈慧娴、林忆莲、叶倩文等人之后的又一个天后级人物。她呢真的是很拼，演戏呢也很厉害，比较难忘的是她的瘦身男女，唱的歌呢那就很多了，早期的插曲、煞科、终身美丽，后来的捉迷藏、爱情万岁，这些呢都是我经常单曲循环的特别好听的歌。易先生也说哈，第一次听郑秀文的歌呢还是在 KTV 里，一直觉得他唱的呢只有舞曲，后来呢有一天，什么叫无论，是不是打错了哈，他说随便听歌的时候呢发现郑秀文还是有很多慢情歌的。怎么说呢，虽然说舞曲才是他的路，但是呢个人还是更偏爱他的慢歌。哎呀，隔空握个手吧，其实我个人也更喜欢他的慢歌，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女人该有的样子哈。当然呢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虽然说郑秀文成功转型，凭借这样的劲歌热舞在 这个歌坛闯出了一片天地，但是呢并没有取得公司高层的认可，因为他这个形象呢显然啊背离了公司给郑秀文最初的定位，领导层就觉得自己权威啊受到挑衅了，你敢这样对我，太不服管了，不听话。那么郑秀文这边呢也挺硬的，毫不让步，结果呢就引发了双方的矛盾。那么最终呢，尽管郑秀文的人气很高，而且呢在不断上升，但公司呢还是雪藏了他。不过呢郑秀文倒是表现出无所谓，你爱咋咋地，我就是这样啊。因为他唱片公司的合约呢本来也快到期了，被雪藏九个月之后呢，他跳槽到了华纳，开启了更加辉煌的一段路。好吧，上半段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郑秀文的 Do Re Mi。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哈哈，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郑秀文，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 So to rain me so， 空白的 mi re do re mi re do re 代表什么没完成？啦啦啦啦，情歌唱不下去，你能否解开那些疑问？ So so so so。有一个人，他曾经给我什么，带着什么，还有什么没完成？啦啦啦啦，是否代表伤痕？你是否问是不必重问？谢谢谢谢。我的恋人，感谢你假设情歌留下一时空白，好像没完成。发生过的只是一个剧本，没结局才像真实的人生。所有的你有什么，我想什么就是什么，就让我去自由延伸。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是又到雨季了，气氛不算 融洽，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啊。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麻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

错，愿意深深的是我。没有决定的以后，没有先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深的失望。没有决定的以后，没有先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 值得来自郑秀文，多好听是吧？还是慢歌更有味道哈。当年的郑秀文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拿奖的拿到手软，爱他的人呢也是数不胜数，哎呀又是乌泱乌泱的。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1998年的时候他遇到了经纪人的合约问题，导致郑秀文的很多工作计划都被叫停，99年才回到正轨，耽误了快一年。好在那一年呢，他推出的普通话专辑《我应该得到》品质很不错，里面呢有不少非常受歌迷欢迎的作品，所以说呢让他的影响才没有断档。随后呢他再创佳绩，先是凭借在电影《孤男寡女》当中的表现提名金马奖最佳女主角，随后呢又推出了《独一无二》《眉飞色舞》这两首大热舞曲，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在2001年呢他更是出演了各位非常熟悉的影片《瘦身男女》，并且演唱的主题曲《终身美丽》，让他呢登上了事业的巅峰。那么从那以后呢，他就表示不再参与香港歌坛的颁奖典礼，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已经不需要再用这样的奖来给自己加持了。好吧，来分享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终身美丽》，来自郑秀文的粤语版。 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被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 着眼睛只得你情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到你知己才是虚伪。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机会。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好那人潮中畅泳。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终身美丽，来自郑秀文的演唱。咱们呢，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盛极而衰，创下巅峰之后不久呢，郑秀文的事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说呢，要给他的职业生涯找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点呢，应该就是2004年加盟东亚唱片。加盟后不久呢，他冒险接演了电影《长恨歌》。那么他在这部戏中的角色呢，跟他本人呢并不是很契合，但是呢，郑秀文还是用百分百的努力把自己投入到这个角色当中。那为了把这部戏演好呢，他是一度暴瘦又一度增肥，疯狂的学习普通话，努力让自己的台词过关。那为了拍戏呢，甚至打乱了自己的作息。剧组当中的其他女演员看他这么拼，都纷纷的跟他表示说，不得不像他一样，让自己呢更加认真对待这个演戏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影响哈。不过呢，这部戏也成为了怎么说呢，导致郑秀文出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拍完戏之后呢，郑秀文就患上了抑郁症。其实呢，到现在他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有人说是2004年和许瞻感情破裂后留下的情伤，也有人说呢，是因为电影《长恨歌》上映之后呢，反响没有达到预期，也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张国荣和梅艳芳相继过世，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了，还有人说是常年减肥留下的后遗症。众说纷纭，原因呢也有很复杂，我们就不细细讨论了。郑秀文自己的话说什么呢？源头是什么已经不知道了，我只是知道自己的心里面生了病。初见来自郑秀文。 世界都在变， 只为了你存在。 就是能安定的感觉，怕真心出了界， 我穿自白， 我已经就不堪， 幸福的门为你开，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我有什么等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郑秀文，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 Coco 说最喜欢他的这首《值得》，所有的苦难都是未来成功的踏板，时刻勉励自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守梦者说，我的爱豆每一首歌我都会唱，她也算是对我影响最深的女歌手。认真的工作，认真的运动，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拼尽全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郑秀文走出这样的抑郁状态的很好的方法就是运动。那以前的运动呢，只是为了减肥，是吧？刚才我们也说了，为了拍戏暴瘦哈。但是呢，患病之后，郑秀文才真正的体会到健身的意义和乐趣。那么那段时间呢，是他在练习长跑，每天跑8公里。起初跑下来呢，非常的难，但是坚持下来之后呢，体能是越来越好，能一下子跑下来那一瞬间呢，他觉得非常有成就感。但是呢，听到这一段的朋友呢，希望大家不要这样的。这个一下上来就跑8公里，其实还是对我们的身体这个很受伤的哈。这个如特别是一些长期没有运动习惯的朋友，一上来呢，希望大家慢慢的来，循序渐进，先从快走开始，慢慢的跑1公里、2公里、3公里，这样慢慢积累起来之后，再去增加自己的跑量。那么通过合理的运动呢，郑秀文不再是像过去大家看到他的纸片人，是吧？好单薄的哈。开始呢有了健康的身体，而且享受美食的乐趣。所以说呢，想要减肥的朋友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的，找到自己能够享受的运动方式啊，也不用过多的这样的太刻意的控制饮食，慢慢来。但是呢，运动最关键的核心就是坚持，只要坚持一定会有效果。接下来我们来分享郑秀文和刘德华共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不忙不爱。忙呢是看不见的那个意思，这是他们合作的影片《盲探》的主题曲。 是你又是谁？不找你还找谁？原因耐人寻味，证据可能是是而非， 还来不及决定，约会已确定不是场，误会是制作的错，是盲目的对。 看见你看不见黑白是非，闭起眼睛也会望穿秋水， 正因为不忙不爱，